都学不会离别。深深深呼吸，不让泪决定我最爱的你，深锁在心底。深深深呼吸，回头不看你，就让爱是一场不悔的沉醉，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 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奇。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1度，最高气温32度，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可能伴有雷阵雨。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1到3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4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朝阳、大兴、海淀在21到32度，丰台在2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陵水村在22到32度，九华山庄在20到31度，秦岭谷在20到30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运动服装关键性指标有哪些呢？消费者对运动服装的质量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穿着过程中是否容易起球，是否会褪色及沾染衣物，在运动时呢是否容易开裂，以及是否具有良好的透湿性等方面。运动服装关键性指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为物理性能指标，包括透湿量、色牢度、力学性能、起球等；另一类为化学安全性指标，包括甲醛含量、pH 值等。另外呢，标识标签作为生产厂家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的工具，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马上到周末了，是不是已经在思索周末去哪儿玩了呢？偷偷告诉你，有一个地方有你期待的风景，有你想要的心情，更有千年未解之谜，那就是京郊延庆的古崖居，被称之为中华第一迷宫。这是一个人工开凿的低矮洞穴，共有130个洞穴，这是我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崖居遗址。对于古崖居的开凿年代和用途，学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正因这样的谜团吸引着众多探访者的目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很多朋友问皮肤好怎么保养，其实我吃燕窝有十几年了，最大的体会是皮肤很滋润。以前都是自己炖燕窝，但是从泡发挑毛到炖煮太麻烦，一忙起来就没时间，还好遇到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95度低温炖煮技术，确保营养不被破坏。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让我不管在哪个城市拍戏，不管有多忙，都可以享受到一份新鲜营养又好吃的燕窝。618年终盛典，选小鲜炖，好好爱自己。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00万份，

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一直向往前往呼伦贝尔草原，却不知道几月的草原是最美的，什么时间可以体验最美的它。其实呼伦贝尔全年都可以游玩，不同季节也有不同的风景。五月冰雪消融，杜鹃花开，六七八月绿草一片，花开遍野，九十月金黄色的原始森林，十一月茫茫雪海，银装素裹。今天就跟随969旅行者一起走进呼伦贝尔。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级市，也是世界上土地管辖面积最大的地区级城市。市境内的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优美的景色孕育了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住进蒙古包，品尝鲜嫩的牛羊肉，喝一杯醇香的奶茶和美酒，体味少数民族人民的豪爽奔放的性格，就这样在广袤的大草原上回归自然，忘却烦恼，做一次自由自在的牧民。 那么如果在春季走进呼伦贝尔，可以参加我们俄罗斯的巴斯克节。巴斯克节呢，是呼伦贝尔的俄罗斯族传统的节日，它是纪念基督耶稣复活的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巴斯克节上呢，我们的俄罗斯族会在他们住的木克洞房里跳起舞，拉起扣子琴，碰彩蛋，荡秋千那么在春季，如果您走进呼伦贝尔，一定不能错过俄罗斯的巴斯克节。 春季的呼伦贝尔，一切都是新生的样子。五月的杜鹃花开，争奇斗艳，花开满地，漫山遍野，繁花似锦。如果上有未消融的皑皑白雪，映着火红的杜鹃花，更是难得一见的人间美景。夏季的呼伦贝尔气候宜人，平均的气温在16度至21度之间，是避暑的最佳去处。那最远的绿色招引着你，站在草原上，看蓝天上云卷云舒，心胸也会像草原一样广阔。秋季的呼伦贝尔是夺人耳目的金黄，林中阵阵的松涛，亭亭玉立的白桦，还有山间高低起伏的曲径，五彩斑斓的美景也会令你流连忘返。 在金秋，也就是9月份和10月份的时候，您如果能走进呼伦贝尔，一定要去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去看一看。这时候我们大兴安岭就变得层林尽染，红的、黄的、绿的，这个世界上你能想象到的颜色都可以在您的眼中去绽放。那么秋季在呼伦贝尔可以体验的，比如说可以去往根河，中国最后的史鹿部落奥鲁古雅，去大兴安岭密林深处和驯鹿来一个亲密接触。那么冬季也一定要来呼伦贝尔看一看。到了冬季呢，呼伦贝尔就被白雪覆盖，银装素裹，成了冰雪童话世界。那么冬季走进呼伦贝尔，一定要去参加我们的中国冰雪那达慕中国冷极节。在中国冰雪那达慕上，我们的牧民会穿着节日的盛装，从十里八方走到那达慕会场，一起来进行雪地赛马、雪地搏克、骆驼拉雪橇、骆驼选美，以及这个冬季的民族服装的盛宴。 在这片地域辽阔、风光旖旎的地方，有水草丰美的草原，松涛激荡的大兴安岭林海。走进这样一幅绚丽的画卷，你只愿做一只草原上幸福的小羊。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怀疑你是

是你错过。

上有你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是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从来到过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是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有你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的迷恋。 让我心窝飞飞，写了一个天使念罪，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的道，你的美就是你真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能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难忘的伤悲，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怎么那么美， 慢慢吃，再饿的胃也会变饱，慢慢走，再远的路也总会到达，慢慢说，再多的话也总能讲清楚，冷静下来去解决麻烦，放平心态去看待事情，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顺利。晴点久了久，我是琪，天晴时晾晒就是晒晒太阳，下雨就听听雨落，都是很好的生活状态，不是吗？ 座桥直达心中向往那个岛， 多起来，等你来寻找。